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 。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是新一周的开始，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。我们的风从哪里来作为2018年的一档新栏目，不知不觉的也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整年的时光。这一年里跟大家聊了天南海北的各种文化大事、话题人物，也分享了不少热门的影视作品、优秀的图书展览。2019新的一年，我们还会一起出发，继续跟大家分享风背后的故事。那今天作为2018年的收尾，想跟大家聊点幸福的、温暖的、有点烟火气儿的话题。咱们来说说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纪录片《风味人间》，一起来聊聊美食里的文化滋味。 风从哪里来？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从6年前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一季播出，到今年年初《舌尖三》再次回归，还有网络热播的《人生一串》，以及各种吃播节目等等，最近几年跟美食有关的纪录片一直是深受大家的欢迎。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，一部叫做《风味人间》的纪录片同步登陆了卫视和视频网站，总导演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1、2季的导演陈小青。在他和老班底的共同努力下，这部《风味人间》再次收获了观众的无数好评以及恶评。这个恶其实是饿肚子的恶，因为看这些美食纪录片实在是太馋人了。《风味人间》用更加先进的技术、更为广阔的视野，记录了中外美食，也讲述了不少美食背后的故事。这部8集的纪录片前7集的主题分别是山海之间、落地生根、滚滚红尘、摇遍万化、江湖夜雨、香料歧路和万家灯火。第8集《风味之旅》相当于是一集幕后花絮，也让观众第一次了解到了一部美食纪录片的诞生过程。2012年面世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一季，当时曾经号称是国内第一次使用高清设备拍摄的大型美食类纪录片。而这一次的《风味人间》，拍摄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升级，运用了超微观摄影、显微摄影等等拍摄方式，把视角缩小到了分子的级别。用上这样的设备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腌肉的时候，细小的盐粒怎么样一点点渗到肉里，也能看到卤水和豆浆相遇的那一刻，电光火石之间凝结成豆腐的。说到美食纪录片，大家可能不会太在意声音的部分，主要在意的是画面。不过在处理食物的后期声音上，其实也是大有学问的。您比如说，特别简单的一个切馒头片的镜头，馒头上面是软的，下面是焦的，这一刀下去呢，一瞬间的声音也一定要拿捏到位。也许100个观众里只有一个人是戴着耳机能听出细节区别的，那也要为了那一个人做到最好。如果1000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戴着分辨率特别高的耳机，还要给他做成全景声才行。除了手段升级，这部《风味人间》记录的美食也不再局限于国内，而是走到了世界各地。您比如说火腿，咱们中国的金华火腿、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和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，一直有着世界3大火腿的美誉。剧组就来到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，记录了他们不同的火腿制作和食用方式。再比如说，都是生鱼片，广东顺德的鱼生和日本鱼生也有着很大的区别。 这些在纪录片里都有对比和展示，不同地方的美食也折射出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和内涵。陈小青就说了，不是我们赋予食物文化，而是食物本身就自带文化。人们的许多生活印记都可以从食物中得到答案，比如小麦往西传遇到了火变成了披萨面包，往东传遇到了水变成了馒头面条。东西方文化如此不同，可能就是和小麦的那次分手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食物是所有人类文化的起点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咱们继续来聊聊美食纪录片《风味人间》的幕后故事。八集的纪录片看下来，相信不少朋友和我一样，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集里的一个故事。一位年轻的台湾小哥站在船头标旗鱼，我还记得看过一个网友的评论，他说这哪里是美食纪录片，简直就是老人与海啊。画面中的渔船在六七级的大风浪里颠簸，少年手持长标站在船头，努力保持着平衡。当旗鱼现身的时候，少年大喝一声，对着前方出没的旗鱼刺了出去，却没有刺中。一天下来空手而归，直到最后一次出海，一条旗鱼逆流而上，少年看准目标，果断掷出标去，终于标中了那条两米长的旗鱼。标鱼是一场海上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追逐。每年的秋冬季节，当洋流流经台湾东部海域的时候，会有大量的鱼群回游到这里。但是只有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，旗鱼这种鱼才会出现，因为有风浪水流急的时候，其他鱼群会被卷上海面，而旗鱼为了追逐觅食才会浮上水面。旗鱼的肉味鲜美，在市场里总是能卖出好价格，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但旗鱼的捕获难度却相当大，首先它的速度特别快，而且它被惹急了还会攻击人。想要在大风大浪中凭借眼力和标杆捕获旗鱼，需要标鱼手练上一辈子的本事。台湾画家李如清有一本叫做《旗鱼王》的绘本作品，在书中他记录了老一辈标鱼手的海上经历。有一位60多岁的标鱼手叫陈永福，征战大海已经快50年了。在他32岁那年，有一次出海，他标到了一条70多公斤的小白鲨，眼看着鱼已经不动了，他就想拿一只铁钩从鱼眼扎下去，没想到鱼被惊醒了，突然猛打转，陈永福的手指头被铁钩和软钩夹住，来不及抽开，当场就断掉。周围的渔民会说，当标手的断手断脚的10有8 9啦，看命啦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许多渔民为了更多的渔获，开始使用更大的船、更大的马力、更大的网具。渔民们不再标鱼，而是用起了杀伤力很大的流刺网来作业，被缠住的鱼会像刺一样挂在网上。大网一撒开，不管3七21，流落到网中的所有鱼群都是必死无疑。这种渔猎方式在无形之中加速了鱼种浩劫的速度，商业化和机械化的捕捞也让海上的猎物日渐减少，而标鱼手们拼了一辈子的命，到头来却抵不过投机取巧。以前标鱼手可以一天标到9条大鱼，而现在可能9天都标不到一条。标鱼手们看不起用流刺网捕鱼的，鄙视这种目光短浅的一网打尽。可能很多人看了纪录片里的画面，会觉得标鱼这样的狩猎方式是很残忍的，但这样的方式却是当地渔民对海洋的尊敬，也是他们讨海的生活方式。在片中出现的台东成功镇，虽然老一辈的人们仍然在靠海吃海，年轻人们却有了更大的天地，有了更多的选择。讨海人一出海就没日没夜，风急浪高， 晕船是家常便饭，上船只能喝水，因为一吃饭就会想吐。这样的生活太苦了，年轻人们大都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。而在《风味人间》里出镜的标鱼少年卢民义是成功镇上唯一的90后标鱼手。卢民义从小就看着他的父亲标鱼，从小他就想站上标台。而剧组先是在网上搜索到了他师父的信息，然后委托台湾的团队调研，才锁定了这个拍摄对象。拍摄这个故事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，因为标鱼需要逆浪前行，船身非常颠簸，只能把摄像机绑在两条船之间连接的架子上，再插进海里。为了记录旗鱼的出现，摄制组足足等了5天，这5天里还必须全程开机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旗鱼什么时候出现。不过这种能否标鱼成功的难题只会困扰节目组几天，却是渔民们一辈子需要面对的问题。但是不管过程多么艰辛，从他们的脸上你却看不到急功近利的渴求，因为他们始终保留着对食物的敬畏心，明白必须有所付出才能有所收获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的话题是从美食纪录片《风味人间》开始聊起。说到味道，有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，就是香和臭。在《风味人间》这部纪录片里也有2集，分别讲述了这两种不同的味道。咱们把香的放到后头，先来聊聊臭的。咱们分别说说片中出现的几种中外的臭美食。首先是世界闻名的松花蛋，也叫变蛋，英语里叫千年老蛋，是不少外国朋友最恐惧的一种中国美食。变蛋之所以有特殊的风味，是因为经过强碱的作用之后，原本具有的含硫胺基酸被分解产生了硫化氢和胺，再加上配料的气味，就产生了特有的味道。那最初这个变蛋是谁研究出来的呢？有一种说法，相传在明朝，江苏吴江县有一家小茶馆，店主很会做生意，买卖非常兴隆。由于人手少，店主在应酬客人的时候，就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了炉灰里。说来也巧，店主还养了几只鸡，经常在炉灰堆里下蛋，而主人拾蛋的时候难免有些遗漏。有一次店主在清理炉灰和茶叶渣的时候，就发现了几个漏网之蛋，他以为这些鸡蛋早坏了不能吃了，没想到剥开一看，里头黝黑光亮，闻一闻还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扑鼻而来。这店主要说啊，也着实胆大，居然下嘴尝了一口，发现这蛋啊口感很是鲜滑爽口，这就是最初的变蛋。当然我们现在吃的松花蛋呢，是经过了人们不断摸索和改进，口味肯定比最初的时候要好多了。摇变万千这一集的导演陈磊把这一集称为一幅世界嗅臭地图，在他看来，臭的演变也是一部饮食文化的历史。比如历史上人类因为某些不得已的环境，发现了腐败食物能够提供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，后来科学证明发酵确实会给食物带来别样的风味，让蛋白质更能被人吸收。陈磊作为一个江南地区的人，本身就比较习惯臭味食物，比如臭豆腐他就经常吃。但是当拍摄到宁波的臭苋菜的时候，陈磊还是被它的气味给镇住了。第一次尝试的时候，那股不可名状的气味简直让人崩溃。不过据说只要熬过了第一股气味之后，臭苋菜的后味还是有一点惊喜的。这期节目里臭味杀伤力最高的，其实还不是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些中国食物，而是来自北欧的臭鲱鱼罐头。曾经有人列过一个世界最臭食物排行榜，咱们中国的臭豆腐才排第7位，而瑞典传统食物鲱鱼罐头那可是排名第2的。 您肯定好奇，这滴臭的得是什么神物啊？据说排名第一的呀，是西班牙的一种佐料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臭，而且是一种类似于狐臭的臭。这种佐料呢，是用20多种植物配出来的，其中主要的一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孜然了。哎呦，我都说不下去了，咱们还是说说这个鲱鱼罐头啊。鲱鱼罐头呢，是把处理过的鲱鱼装到罐头当中，让它自然发酵而成，散发着恶臭，而且味道偏酸。那到底它怎么个臭呢？其实呢，很难用语言来形容。但是据说啊，鲱鱼罐头的臭味大概相当于日本纳豆的300倍。就连当地政府也规定，不许在住宅区内开启鲱鱼罐头。纪录片里出现的吃罐头的场景也是在室外进行的。国际航班上也不允许携带这种罐头，因为气压的变化可能产生罐头破裂，那后果啊，不敢想象了。不过在瑞典呢，每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四啊，人们会专门为品尝鲱鱼举行 party， 据说这个时候腌鲱鱼味道最好的时候。当咱们的中国摄制组决定去拍鲱鱼罐头的时候呢，大家都非常紧张，怕臭的受不了。但等他们真正按照当地人的吃法放到面包上，加上很多芝士、蔬菜、奶油，居然发现它还真挺好吃的，也让当地居民很是佩服了一把咱们品尝臭味美食的实力。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聊完了臭啊，咱们终于可以来说说这个香的了啊。您可能不知道，大多数的香料啊，产地都在靠近南北纬30度以内的温暖地区。在《香料奇录》这一集的两位导演看来，香料和食物、社会、历史都是密切相关的，也涉及到了人类迁徙、区域的地理和文化。大约10000年前，人类发展出农耕技术之后，放弃了不稳定却多种多样的食物来源，改为采食较为稳当却也较为单调的食物。于是我们的祖先就想尽办法为味蕾和鼻子重新带来更多的体验。而其中一种做法就是食用风味特别强烈的植物的部位。而且在冷藏技术发明以前，某些香料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还能延缓微生物滋长，起到防腐的作用。风味这个词是由不同的感官经验结合在一起的，也就是一部分味觉加上大部分的嗅觉。这其中味道只有甜、酸、咸、苦、甘，也就是鲜味。而气味呢，却可以分出好几千种。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风味经验大多数都是来自气味或者说香气。一说到香料，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辣椒，但其实辣不是一种味觉，是一种痛和热结合的感觉。而且您可能想不到中国人吃辣椒的历史有多短。辣椒原产地是墨西哥，是在明代的时候才刚刚传入中国。史料记载，贵州湖南一带最早开始吃辣椒的时间大概是清朝乾隆年间，而全国各地普遍开始吃辣椒，那都是道光以后的事儿了。咱们中国香料中最传统最有历史的又是哪些呢？它们就是三香：花椒、姜和石茱萸。说起来，在明朝辣椒进入中国之前，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，举国上下22%的食物中都要加入花椒。唐朝是花椒食用最鼎盛的时期，在近40%的食物都是用花椒来调味的。至于姜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。而石茱萸这种调料，很多人可能是看纪录片才第一次听说。其实这一集的导演也是因为拍摄才第一次接触到石茱萸这种植物。它是一种生活在我国东南部的落叶乔木，叶子带着一股果香和椒麻香。导演回忆拍摄石茱萸的过程，用石茱萸的嫩叶卷起刚刚烤熟还在滋滋冒油的山猪肉，咬在嘴里，真是特别美好的一刹那。回忆起来，觉得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烤肉莫过于此。环球同此凉热，边界逐渐模糊，然而地球上多元的风土依旧定时守信，